欢迎嚟到学人沙龙。有冇人咧赞过你卡哇伊啊？就算你唔识日文，应该都听过呢个字，形容可爱啦，可以讲人或者事物，系日本文化里边嘅重要元素，对日常生活、设计、艺术甚至沟通都有影响。今日咧，我哋就讲下可爱点样征服世界。先介绍下可爱嘅拍档先，有导演 Eric Zhang， 视觉艺术家 Ava。同埋堪稱我哋當中最可愛嘅組織心理學家黃仲遠阿 Mills， 唔該曬，你係宇宙第一個咁樣講嘅。 唔係，因為我得一個心理學家啫嘛。 而且我 所以你一定係最可愛。 兩個欣然接受啊，你明唔明？係得我作出少少嘅反抗。 唔係唔使諗，定義上冇錯嘅。四個裏邊最可愛嘅心理學家係你。 啊，明白。 冇其他人。 有個心理學家係啱。 但係你本身都係可愛嘅。 唔該曬。 我哋認同啊嘛呢件事。我哋今日讲可爱啦，咁我哋就唔好人身攻击得太紧要。 係咦，你即刻防咗 喎。停咗嗰陣時。我哋试下客观啲去讨论可爱，因为可爱呢係一个有历史嘅潮流。咩意思呢？就係其实好似再追溯返转头，係有一个几长嘅我哋能够去搵返唔同嘅文本啦，唔同文学啦，去讲可爱。而到今时今日呢，可爱依然係成为即係好多嘅我哋话流行产业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主题。咁但係究竟乜嘢可爱，或者同卡哇伊本身嘅关系系咩呢？咁我哋今日就慢慢讲啦咁样。 喂，我喺文字上呢试下问一问呢，其实佢系咪本身系即係你真係 adorable， 即係你真係好值得被愛啦，即係咁嗰隻嘅情況。因為而家我覺得有少少嘅，我唔知係咪喺文字上嘅有 distortion 啊。如果佢原先係冇嘅話，其實而家似係得意啊、有趣啊嘅一個少少嘅綜合代名詞咁樣。而未必呢件事係可被愛㗎嘛，即係我諗緊係咪有呢一個嘅演變。 詞源上面我哋等陣慢慢講，但係日常生活上面大家點樣用可愛呢個字先？通常一般嘅使用咩時候你會講話啊好可愛呀咁樣。 我自己其實 照鏡嘅時候 都還不好咁快去到人生。 我見佢停一停嘅時候咧， 就想揾位攝落去。 我自己對可愛嘅定義分三級嘅。 係， 首先第一級係啲真係圓潤啲嘅嘢啊，比較柔和啲，例如 BB 或者圓碌碌嘅貓啊等等。咁嗰啲咧會覺得係好得意嘅。但係第二級咧就係有少少曳嘅，即係譬如話，好似一個動畫裏面一個角色細路仔，咁佢係得五歲嘅啫嘛，明明個樣好得意，但係佢講埋啲好賤嘅嘢啊，嘴賤啊，咁好，咁我就覺得好得意啦，好可愛啦。跟住或者係可能好似奈良美智嘅筆下嘅角色咁樣，即係好可愛、好圓潤、好無知，但係佢係流露住一啲憤怒同反叛嘅，咁我都覺得係可愛嘅第二級。最高級別咧係大叔嘅可愛，有反差萌嘅，即係可能好。 其實可以唔使望我嘅。 但是就好善良，即是有住一种反差，我就觉得好可爱。 边人自己 Q 自己 不是你 大叔萌嘅啫。 反击啊你吓你见到我 唔觉得囉。呢个我觉得只是赞自己多啫。 是好可爱嘅表现。我比较极端啲，我觉得呢个世界得两样嘢嘅啫，可爱同埋扮可爱。可爱呢就应该是有嘅，我觉得每个人对于一啲可能原始啲嘅，佢可能系有啲innocent 嘅，佢好 QQ， 好似好纯嘅一样一啲嘢咧，譬如 BB 啊、動物啊，即係比較多啲人係咁樣。但係有啲就係扮可愛咧，就調翻轉就係你其實唔係咁嘅，但係你喺度扮純真、扮成咧，就頭先講嗰啲藝術品咧，其實譬如奈良美智啊，成，我覺得係有一種用咗可愛呢樣嘢，但係其實係一種諷刺，一種對於得啲嘅嘢，對於一啲好複雜嘅嘢，但係用咗呢個手法去做一個反差， 係 一種手法嚟嘅。 係剛才講話一啲曳啦、憤怒啦、嘴賤啦，但係如果前提佢個樣係唔得意，同埋冇嗰種稚氣，即係小朋友氣咧，可唔可以可愛先？ 咁咪冇咗反差囉。嗱，佢又賤，咁個樣又賤，咁咪唔 太配合啦。 係啊， 即係你反差嗰個 係 唔係？因為喺佢唔完全係心理學，其實佢係一個叫動物行為學，或者係叫做甚至乎生理學咧。其實佢有去試下定義咧，點解會大家見到有啲嘢咧係得意嘅？可能大家都會聽過叫 baby schema theory， 係啦，叫係啦 schema， 咁啊叫你當係嬰兒模型理論，即係佢話咧有啲模型咧係似嬰兒。 嘅樣式咧 OK， 咁你就會覺得佢係可愛嘅，無論嗰樣嘢係人啦、動物啦，甚至乎某一啲嘅物件，你都同樣會覺得嘅。咁佢有少少嘅定義同埋一啲嘅規則嘅，嗱睇下大家中唔中咯噃。我覺得 Eric 都可以中啲嘅，係啦。 你諗住主導嗰個説法，我諗因為我諗住係講，其實眾遠都係中嘅，因為其中嗰個 schema 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大人化就係、是、嗰、那個樣咧，如果你打橫睇咧，係會拉長咗嘅。 唔該曬。 但係咧，如果你冇拉長到咧。啊，咁就好得意。 其實之前唔係話講咗唔想我呢個， 你自己聽 Eric 嘅。 係啦，但係咁又冇辦法嘅，係因為我哋講緊啊，我哋依家要睇下大眼睛，係睇呢度邊個最大眼睛啦噃，係啦。 點解你用我做例子咧？ 哎呀，我諗住你係下一個半半的面俠，我都有份嘅呢、這個嚇。好，咁同埋咧，大頭圓面， 大頭圓面哦，係 啦、 okay ， 小鼻子 哦。 小嘴巴 哦， 同埋呢一樣嘢就係有肉地嘅四肢， 我一啲都唔可愛。 呢個尤其是你 fulfill 唔到， 全部都冇啊， 係咪啊？ 邊有我有邊個？我眼又細啦。 呢個咪就係反差咯，即係全部都冇嘅情況。係 咪㗎？ 又俾你鬥到 咁講， 係可能 唔覺得係咁咯。即係， 但我真係覺得佢係屬於可愛嗰類，即係譬如漫畫裏邊嘅人物啊，一啲好有才華啊，好有才氣啊，唔似係一般街嗰度會行過見到嘅人。對我嚟講，呢啲真 係 可愛。 我知道你想聽咩嘅，因為可愛嗰個原始用法咧，就係其實唔想望佢。這個才是最原始的時候可愛的意思來的。可愛的意思一開始是沒有那種叫做得意的，即如果說回日本我們說卡哇伊的那個源頭的話，就是一種你會發覺它好像 很難以直視，你不想看到它，那你是會用這種這說話。 所以它是貶義詞， 它不算，它介乎於一種，即有陣時有些人很高傲、很傲慢，你走過的時候你不想望它，你覺得、啊、好像 很大的光樣，你不想望到，那是描述那個狀態的。但慢慢演化呢就變成了今時今日的一個用法，就好像涉及不義。剛才其實 Alpha 說那些、它會突然間曳啊、嬲啊、惡意啊，其實都是描繪一些很小孩的狀況的。即是你說得啱，那個是嬰兒狀況的。即是我對著我外甥我都會的，即是他很曳的時候我就會捉住他。你真的很得意的，即是那個得意就是可愛咯。那如果曳啊那些，其實他的嬲是你會見到是小朋友發嬲他才是可愛的嘛。你試下大人發脾氣，你不會覺得很可愛咯。 是啊，剛才那些的很多情況，其實例如 Alpha 所說的情況呢，我覺得是要真的夾一下究竟他的樣子是不是有這個這樣的配襯，即是例如剛才說第三層是啦 ,OK, 即是大叔可愛的那隻，你真的說真的都要個大叔是有他外形上的某一些特點，所以呢我覺得是在動漫裏面會多出現的， 是 你在現實生活當中呢找一個可愛型反差的大叔，可能要他的樣子有些 cute。 但如果我不是人身攻擊的， 是 但是就即管 咁問。係啊，你講嗰啲佢知道啦。OK， 我準備防禦咗。 即如果我哋去稱讚你， 係 啊，你真係一個可愛大叔啦。你係開心定唔開心嘅咧？ 我中意你講大叔，但唔中意個可愛。唔係講，但係講真啦，我真係對於被稱為可愛，或者有人被稱為可愛，我都係有啲。又不算是打冷震的、 哦、50-50這樣的， 是啊，就覺得是不是真的在讚緊還是怎樣的、哦、 是可愛是不是一個讚美來的？ 我覺得好像說東西、很有趣一樣，就看你怎樣說、就是啊、你真的很有趣，還有、啊、你也挺有趣的那你可愛看你怎樣說，你真的很可愛還是你也很可愛， 即等於有時外國人請啊、你個人 interesting， 咁即係啦，咁即係想點？唔係我係啊，即係因為有啲人係嗱，因為可能就係因為 baby skin 啊，有啲人我覺得係唔係特別襯可愛呢一個稱號，係啊，而你用咗呢一個字嘅時候咧，可能係會有另外一個意思咁解。 同埋同嗰個人佢本身想建立嘅形象都有關係、如果覺得我就係想一個成熟嘅形象，你話我可愛，我覺得即係話我失敗咗， 或者專業形象。即係有股係咪？即係例如讚你啊，一個可愛嘅藝術家，你當刻就會覺得有啲不是味咯。你可以讚我作品可愛，但係唔係讚個人可愛咯。 我都覺得是關嗰個脈絡事咯。但其實而家都是興可愛的大叔嘅，即係日本嗰度係都多嘅。即係譬如話有個有啲小鎮，有個小鎮開始會出一啲大叔卡咯。即係好似平時你儲怪物嗰啲卡咪會對戰嘅嘛，嗰啲。咁但係佢哋而家就開始出咗大叔卡，就係嗰個縣裏邊、那個小鎮裏邊嘅大叔嘅特性擺喺度，然之後就俾啲細路仔去對戰。咁其實都係可愛化 的。好窩心啊！阿法一路喺度話俾佢聽，放心啊，你 OK 㗎。可以可愛，人哋襲你嗰啲閃卡。 我就喺度諗緊，即係如果呢件事嗰個男女性別調轉咗咧，就會有問題產生嘅。 係嘛？ 你諗下，你個院裏邊，然後喺度畫緊唔同女性，然後將佢比分啊，將佢變卡去打喎。但大叔咧，大家冇問題喎，突然間。啊，仲係讚添，你睇啲大叔自己覺得哦，仲係 唔該曬 欣賞添。呢個好，呢個嗱性別嗰樣嘢係得意嘅，即係討論可愛，等陣慢慢講。但係呢一個當代使用可愛，仲有一個除咗關於小朋友啦，關於即係同氣之外，另一個咧就係野人戀愛。即係咧嗰種有少少可憐嘅感覺咧，係會產生可愛感 覺。即係有淚光。大眼睛有淚光， 近排咪興一隻玩具嘅，即係擋住啲眼淚喺度嘅。咁嗰個憐愛係咪又真係一種會令人即係產生可愛？嗰個原因係咩？那個邏輯係咩？ 嗱，同樣都係會係嘅，因為咧嬰兒，如果我哋個脈絡咧就係可愛同嬰兒都好有關嘅。咁你有一種想保護嘅感覺。 哦， 係啦。咁所以咧，當佢係有恋爱的一个样式出来，甚至乎他没有一个恋爱的样式，其实你都有一个想保护他的情况，而他可能个样出了一个都挺受你的保护的一个样貌出来，其实跟恋爱的样子可能是都挺近的嘛。自然你就会喜欢，即是那个觉得人家可爱的人就会很喜欢，所以都仍然是跟小朋友是一样，有那个脉络的联系。 有没有少少是因为想自己被需要的东西是得到满足，或者 BB 很惹人恋爱，跟着我就很想要 母性 呵护佢咁样，咁从而我得到被需要嘅满足感咁样。 呢个会啊，即系呢个似系真系投射啊嘛，即系自我投射嘅一个情况。 但系 BB 我就明啫，即系当一个大叔，佢仲要喺度扮野人恋爱，去博取大家赞可爱咧，咁系叫无耻嘅。我哋下一节咧翻嚟继续讲下可爱文化。歡迎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討論可愛文化。咁啊，剛才講緊咧就係可愛咧喺最古嘅即係用法嘅時候，可能有一種即係講緊個外貌啊，一種不能夠直視嘅狀態，慢慢演化到今時今日同小朋友嘅嗰種氣息啦，嗰種嘅質地啦，好接近啦咁。咁啊，其實喺關於可愛研究裏面有其中一本書咧，呢本都係比較早期有去即係重要討論到，或者即係好認真地討論整個可愛文化出現嘅即係一個著作咧。咁《論可愛》裏面講到咧，今時今日當可愛離開咗所謂日本嘅嗰個文化啦，銜接緊其他嘅文化，因為其他文化其實都有關於可愛嘅概念噶嘛。一般嘅使用咧，真係嗰種褒貶係好難去定義嘅。好多時候咧，反而本書裏面講咧就係略帶貶義添。即係一般人唔係咁容易接受別人讚佢可愛嘅，當佢已經過咗可愛嘅年紀，OK， 然後當佢真係可愛年紀咧，其實小朋友咧亦都唔係好中意大家讚佢可愛嘅噃。咁諗翻轉頭又係喎，即係小朋友嘅時候，讚你可愛就覺得好似我長唔大啊，好幼稚咁，其實就唔係咁開心咁樣。 係因為可愛呢個字嗱，頭先同嬰兒有一個聯繫啦，同埋佢有連帶嘅其他啲意思咧，令人哋聯想嘅時候咧，其實未必完全正面。好似頭先所講，佢可以代表係憐憫、被保護、無知。純真，其實呢幾樣嘢咧，都唔係喺任何場合咧都係適用，甚至乎喺現代社會嘅時候，你俾人覺得啊，你個人都幾值得人哋憐憫嘅，你可能話咩事啊？依家即係點解會咁樣話我啊？其實頭先嗰啲都唔係話直接嘅正面，而且係讚頌詞嚟嘅。 我覺得有時我哋會唔會係用咗呢個可愛咧呢種純潔咧去掩飾緊一啲真相，即係我哋嘅醜惡。譬如話，又係日本 Pokemon 咁樣，明明就一班怪獸殺人放火，好鬼核突嘅， 仲要好似養鬼仔咁。 係啦，但係你但係將嗰樣嘢畫得卡哇伊靚可愛， 大家就令咗一種我會修復到呢樣嘢嘅，然後嗰樣嘢係一種可愛嘅嘢嚟嘅。但大家都知道嗰啲佢哋做嘅行為未必係好嘅喎。又譬如Hello Kitty 咁樣啦，即係佢明明係一個女仔，但係佢冇咗把口嘅。明明就係點解你要女性唔可以講嘢？你咁醜惡嘅諗法，但係我變咗個 Hello Kitty， 我掩飾咗佢，會唔會係咁？我哋會覺得其實卡哇伊可愛，表面上係一啲 adorable 一啲係好嘅嘢，但係好似都係。你喺度掩飾緊某啲嘢，有啲嘢其實係遮住咗咧，用呢樣嘢。 其實 Hello Kitty 係被認為係即係日本嘅可愛文化嘅歷史裏面嘅第一隻出現嘅叫做吉祥物或者角色嚟嘅。但係因為其實佢唔係貓嚟噶嘛，即係原作者會話佢其實係一個小姐咁樣。咁呢樣嘢係都符合嗰個年代，會覺得將呢樣嘢係安落去啲可愛嘅女仔度。咁佢哋係冇。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噶嘛，佢可能係要俾人照顧，或者嗰個角色係咁樣樣啦。咁仲要頭先你講嘅冇口添，其實係有少少諗下有啲細思極恐嘅，即係佢唔想佢講嘢，唔好發表咁多嘢。你可愛地望住佢，等人哋憐憫你就好啦。咁 係，但係佢自己有養貓嘅， 係， 所以咧佢係識照顧寵物嘅。但係如果假設佢係一個小姐，然後佢扮到貓嘅樣，咁但係翻返現實世界。又好似係有啲我哋見到所謂卡哇伊文化裏面見到嘅事情，即係我哋會扮一啲動物，或者會去甚至扮貓講嘢。你有冇聽過一啲朋友係會講完之後會有兩下嘅貓叫聲㗎？ 有咁嘅事？ 係啊， 幾有趣喎個朋友。 嗱，啲可愛咪係咪？ 係咯。 嗱，呢個時候你都係用可愛去形容嘅，但係呢一個就係嗰個銜接與否啊。即係話有陣時可愛與奇怪或者甚至怪異咧，其實係一線之差嘅。書裏邊都有講到，嗱書裏邊有講到就係話，如果係睇翻中世紀嘅一啲叫做聖像畫，當時咧，例如耶穌嗰個樣咧，佢唔會用 B B 嗰個樣去畫嘅。去到文藝復興時期，尤其是拉斐爾嘅時候，先會變翻咗一個 B B 嘅天使 B B 嘅耶穌噶嘛。中世紀嘅時候咧，嗰個耶穌咧係一個縮小嘅大人嚟嘅。今時今日睇咧，係好怪異嘅。佢冇可愛感嘅，咁而用呢一句解釋就係話，有陣時可愛與否，佢係讚定係彈咧，就係究竟嗰個所謂小孩嘅氣質同你嘅人本身達唔達到某種嘅一致性？如果嗰樣嘢個反差係唔能夠被理解，嗰個反差就不能夠產生可愛。 呢度咧，你頭先講啲藝術品咧，其實我突然間都諗咧，其實以前你話中世紀藝術品其實係冇乜一個作品你可以用可愛嚟到形容，其實真係去到某一個時段，可能個可愛個定義變咗，跟住有啲大家嘅接受程度可能多咗啦，啲藝術作品都可能會有變，係所以都好夾個時間啦，又要好夾個性別啦，又要好夾你自己個自我身份或者自我形象啦。我覺得可愛呢個詞，所以唔係特別用啦。其實男仔都好早已經未必鍾意人哋嗌佢可愛。我相信男仔佢俾人哋嗌可愛嘅時候呢，佢係唔冇反感呢，係佢冇意識嘅時候，即係一二歲 仲俾人搣緊個面珠燈， 仲俾人搣緊面珠燈嘅時候，係咪？即係因為你傳統都會好似頭先所講，係話女仔係會關事嘅，同埋頭先嗰啲嘅特質呢，喺傳統地好不適當地，其實都係會依附喺女性呢一個性別裏面噶嘛，咁所以其實都係同性別都好有一個衝突。 直至去到大叔階段，就突然間可愛翻，即係呢一個，所以係咪用翻嗰個人生個拉長嚟講，就係男女個平等係咁樣去拉翻雲噶？即係咧嗱，女性有好長時間都係被可愛呢個物化噶啦， 去到某個年紀被翻男性， 係啦，跟住係嘛，就接力就係咁。以上純粹是我個人亂噏嘅，但係喺設計上或者美學上，係咪有一種公式或者方程式係可以令到一樣嘢變得可愛嘅咧？ 一般嚟講，我諗係視覺上即係唔會有啲好尖鋭嘅嘢咯，咁所以可能係多數係大眼、圓眼、無辜，或者係柔和啲嘅圓潤啲嘅線條啦，柔和啲嘅顏色，都係令人哋會覺得有種可愛嘅感覺。 我去過一個唔記得邊個國家嘅博物館咧，佢係全部都係啲 miniature 嚟嘅，即係佢將好多家居也好、藝術品也好、物件也好，好多嘢就變成係啦，細100倍咁樣。咁你成件事咧就變得好似好可愛，明明佢一個好古色古香嘅一個書房，但係啲嘢好細， 你就覺得那些精緻感，所以我覺得那種簡化，剛才說可能是一個 BB 形狀的東西，其實都是將我們人變得那麼複雜之後變得純粹一點原始的狀態，我這種好像就是一種可愛的手法。 不過可愛是 我只能說很奇怪的一件事，你剛才 Eric 所說的那個呢，就是在世博裡面呢，日本館它有介紹到呢是關於一些藻類的細菌的、或者草類的細菌的，跟著呢它其中一因為會有很多不同的形狀樣式的嘛，它全部用 Hello Kitty嚟到做，你即刻會見到。我諗係啲中意 Hello Kitty 或者唔中意，你都見到。 即係佢會介紹定係點啊？ 佢直情係一個個，例如你有36種草嘅唔同嘅樣，佢直情係用 Hello Kitty 佢嘅服飾啦、外形啦，做曬嗰36樣出嚟。嗰度係你能夠想象到係全部人最難離開係咁打卡嘅地方，而且你就即時會覺得咧。啊！呢一樣嘢好好，因為佢係介紹緊呢一樣嘢咧，大家都唾棄，平時又覺得好污糟或者係唔中意，但係其實佢係好有用啊！我覺得佢係成功地用可愛，令到大家對呢樣嘅菌係突然間你覺得啊，係真係佢幾好喎，功能性又好，其實啲樣都幾得意啊！而佢，我覺得佢好奇怪嘅地方就係佢唔係頭先我哋所講話，佢唔能夠同任何嘢襯噶嘛。但係你清空曬所有嘢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覺得呢件事咧係人畜無害嘅，所以啲吉祥物咧，你無論幾正經嘅咩經濟高峰會啊，佢可能都整一個得意嘅吉祥物，就係因為可愛係完全冇傷害性， 係咯，同埋通常都係有啲笨手笨腳咁樣，即係你好靈活嘅吉祥物都有，但係嗰啲就好少我哋覺得係可愛啦。咁所以剛才例如 Eric 講話，即係將啲嘢縮小，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講可愛嘅定義嚟嘅，即係書裏邊講話，即係凡係細小的都是可愛咁樣。但係再去我哋話即係延伸就係有一個比例嘅，即係舉例嗱，剛才講中世紀啲話，咁你耶穌個像都係一個大人縮細咗嘅，但係佢嗰個係按住一個每個比例都縮細咧。我哋未必覺得係可愛嘅，但係點樣縮細先會覺得可愛呢？我哋舉翻個例子，就係細個時候咪玩某隻機械人嘅系列嘅，正規嘅模型就係好型咁樣啦。咁佢個 B B 系列噶嘛，佢真係叫 B B 系列啦。咁樣嗰個縮細係點咧？就係佢淨係縮細個身嘅啫，即係咧個身會縮細得多啲嘅，個頭咧都縮細，但係佢會放大啲嘅。咁所以咧，整件事就係由咁高變成咁矮啦。但是呢比例上面呢個頭就佔很大部分。咁有人就係話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按住小朋友或者寵物嘅嗰種比例，剛才講嗰個 baby schema 嗰樣嘢，就係令到佢個頭大啲啦，隻眼又再放大啲啦，同埋有一種就係我哋喺高空嘅視覺，其實視覺好重要，就係佢細嘅時候呢我有個大人視覺，我就覺得佢啊你都幾得得意意啊咁樣。咁呢一個係我諗係一個幾常用嘅做法去處理可愛啦。 係啊，頭先講個視覺都係非常之好嘅，其實都有幾多可能嗰啲 Q 版啊咁嗰啲咧，其實都會有一個仰望。嗱，你而家即刻諗翻寵物咧，你就好知道嗰個角度嗰個情況。你一叫佢喺上面咁樣望住你，跟住隻眼好似水汪汪咁樣咧，你就會即時覺得佢好得意啊！你又想搣佢，等間我再講點解你硬係想搣佢啦。你已經想搣咗人哋幾次啦，我見到頭先。 但係佢好似覺得好需要我咁，其實佢只係需要食物。唔係需要我係會誤解嘅咁樣。 係啊，所以呢個角度係其中一個係好緊要嘅情況。 細啦，角度啦，而講緊嗰個細咧，有一個説法嘅，但係呢個説法有少少有爭議嘅。咁但係即管咁講先，就係話咧，佢哋去研究翻，例如講卡哇伊，佢哋會追翻日本文學裏邊嘅沈草子。咁沈草子裏邊咧，其中就係話講好多嘅人物咧，都會攞住啲線啊，嗰啲折線。咁我哋睇好多例如能劇啊、狂言啊，你都會見到，即係線係一個好重要嘅道具啊嘛。但係嗰個線嘅細，其實係有一個原因嘅。佢話個細。本身個細小本身咧，係令到個人放大。所以就係話係伴隨住就係佢希望令到角色嘅地位啊，個角色能夠主導嗰個整個現場嘅氣場咧，俾一個細嘅物件佢。但係慢慢演化就係細嘅物件咧，又產生咗呢個奇怪嘅即係另一種啦嚇嘅情緒，就係可愛情緒，就搞亂咗呢種對於細嘅物件嘅操控。但係延續到落嚟嘅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咧好多可愛經濟咧。 其實都是追緊細嘅，即係意思我哋講一啲吊飾啊、嗰啲玩具啊、痛包啊，即係個我都啱啱學嘅啫，個透明包包裏面裝住只公仔咁，全部都係講求細咯。咁細就好容易產生個可愛。 嗰樣嘢你覺得同個真係個控制感同操控感咧，係咪好有關係咧？即係嗱，我喺度諗緊一啲好大嘅嘢係咪可愛唔到？我又見到有啲例如咧藝術品有啲咧，咪令佢個身形係好大，令到佢個體型頭先有嗰隻嘅笨笨拙拙嘅一個行路方法嘅時候，咁嗰啲又可以做到。不過咧，我覺得嗰啲都係算係小類嘅，大部分都係細。 我哋翻嚟之後繼續討論一下，究竟呢個細同埋可愛之間嘅關係係點樣講得清楚咧？下一節繼續講。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討論可愛文化。剛才咧就討論到，即係可愛係關乎於細小啦、小朋友啦、圓潤啦嚇。呢幾樣嘢加埋成為咗我哋好似可以設計一啲嘢係好可愛嘅，例如商品、例如公仔、例如吉祥物。但係咧當我哋講呢個可愛風嘅時候咧，佢係咪一定 work 嘅咧？即係佢有冇失靈嘅時候咧？ 我覺得都少嘅，因為只要嗰樣嘢咧唔係依附喺任何一個人或者特定嘅場景或者點嘅情況咧，其實佢係會易嘅，就等於就係話佢做到個真係個 baby schema 個樣，而佢冇攻擊性，即係佢唔會攞任何關於武器啊各樣嘢嘅。咁其實嗰個情況之下咧，大家就會覺得係都真係一句幾好，佢變得人畜無害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而且有個好似有個責任係，我應該要鍾意呢啲嘢嘅。係啦，如果我連呢啲嘢都唔鍾意嘅話呢，其實好似你個人呢太過不近人情啊，甚至乎有少少冷血，嗰個情況就等於好似話小朋友你都唔鍾意咁得意咁嗰啲呢。 係，我一路喺度諗緊有咩可愛嘅文藝作品啊、音樂啊、電影嘅時候呢，我突然間喺度諗嘅時候，電影呢去拿捏嗰個可愛咧，好似比拿捏一個叫做喜劇演員仲難。咩意思就係、是，即喜劇演員都仲可以通過訓練，通過一啲滑稽嘅動作設計去製造個喜感。可愛係好似係要天生，好似要自帶咁。 因為我真係諗真啲咧，其實可愛呢樣嘢咧係真係最難演嘅，因為我哋真係唔可愛嘅，即係現實嘅成人啊。所以你要演一個咁樣嘅角色係做唔到，所以好多關於可愛嘅作品啊、角色啊，你比較多係拍一啲扮可愛嘅角色，咁你就好多手法啦。頭先講嗰啲可能你雞仔聲啊，可能你著得即係 colourful 啲啊，或者著啲衫係小朋友啲啊，佢好多方式嘅，但係始終都係好似係一種嘲笑嘅成分， 係啊， 多過係。啊！呢、這個點樣塑造一個好正面嘅可愛角色？ 如果你認真要去做可愛角色，然後你扮嗰、那個危機其實好大，即係錯嘅機率好高啊！即係突然間講疊字咁樣，唉，唔嗌啦。總之就係、是、即係好錯噶嘛，嗱好錯噶嘛。嗱佢真係可愛，咁嗌我 OK 啦咁。但係當你唔係嘅時候咧，你係咁模仿，你就會令到人哋想即係啊。忍唔住咯， 即係頭先阿婉婉咧嗌呢個哈哈嘅時候咧，即係好尷尬噶嘛，我哋咁樣講呢啲嘢，但係唯一 work 嘅可能係小朋友咯。 哦，係咯，小朋友講。 有時候你真係譬如拍戲咧，可能小朋友角色咧係要導嘅，但係可能你要即係 capture 佢一啲所謂嘅可愛嘅 moment， 即係一個小朋友嘅時候咧，反而你係要俾佢做翻你自己。 係，我哋剛才喺度扮可愛嘅時候 ，Alpha 就做咗嗰個生理嗰個保護自我保護， 有啲打冷震。 係啦，嗰、那個狀態。 如果係要直情係講緊可愛，我諗起日本原宿嘅原宿女孩嗰種，咁佢係其實係。將好多可愛嘅風格嘅元素嘅著上身咁啊，成身都係擺明地係可愛係，咁但係佢哋唔係要等人哋憐憫嘅喎，佢成身打扮到咁可愛，但係佢有佢自己嘅活力同埋佢即係就係想要大膽地宣佈，我就係可愛，我著上身面真係好有佢哋自己嘅力量嘅嗰個感覺，好似有套電影係以前係有係關於元素嘅元素系嘅女仔㗎，係咪森田公子定 有 套 因為當時其實嗰個真係一個風潮嚟嘅，咁所以又去追住呢個風潮作為主題去拍咗唔同嘅作品，但係嗰個 困難就是你的 casting 是要很準的，就是你 casting 基本上要 cast 回他本身真是戲外戲內都是同一個質地的，我們說的時候就會容易。講可愛的文學呢，第一個衝出來呢，其實是在我腦裡面是可能是愛麗絲夢遊仙境。那他觸發我的思考就是說呢，有幾樣嘢啦，即係正如 Eric 所講，就係、是、如果小朋友係主角就易做啲嘅，即係因為你本身個主角就係小朋友啦嘛，咁你去 cast 嘅時候用翻小朋友，佢自然有可愛啦咁樣。另外周遭配合住呢個可愛出現嘅嘢咧，你發覺佢好多時候點解會動畫化，或者卡通化？其實卡通本身，我覺得卡通如果要譯做一個具體嘅動詞，其實都係可愛化嘅。即係一啲嘢點樣將佢卡通化，其實就係將佢可愛化咯。 你知道將七個小矮人真實化咧，係好恐怖嘅白雪公主，係嗰個環境。唔係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所以頭先你話講開電影或者文化或者藝術咧，其實我覺得咧係咪都好啊？文字係可以寫到可愛，係容易啲嘅。剛才你一直在講的時候，我在想一個、啊、究竟有什麼可愛的角色或者電影呢？我覺得真的最新近我都是《久別重逢》許欣然、就是那個角色是。再退之前呢，我都不是特別想到，跟著Ava所說的心靈公子，突然間又好像有個形象出來，是他是做過軟縮女孩那種的，即係卡哇伊嘅，咁佢又 OK。 我以為你係講緊一諗就係許欣然，跟住再諗就係佢媽媽當年嘅時候，就係可愛嘅一堆就咁多。 拍安琪嗰時候， 係啦，文字上面處理可愛嘅所謂容易咗咧，其實都係好講究你點樣去用個支筆嘅。意思係咩？就係、是、如果你嘗試好具象地描述可愛咧，我估都好難產生個效果。即係意思話，你只能夠從文字上去令到讀者腦補佢腦中嘅可愛，即係佢產生咗一種惹人憐愛嘅狀態，佢需要被拯救，佢發出咗一啲叫做小朋友嘅模樣。但係呢啲嘅描述咧，如果你好具體咁寫咧，其實就可能會逆咗我哋心目中對於可愛嗰、那個。比較狹窄的定義，因為每個人心目中其實我覺得是幾窄的，對於可愛的人你少少偏差咧，就覺得佢扮可愛。用翻 Eric 的說法就是你一跳就跳咗出嚟，而一扮可愛咧，其實你翻唔到轉頭喎。即係當你一覺得那個人或者那個事物扮可愛，其實佢就好難翻轉去可愛嗰種狀態。 我覺得視覺容易啲去描繪，因為即係視覺上好直接地接收到係圓潤嘅，即係無論你中唔係咪特別中意，你都唔會否定嗰樣嘢係即係就係等於可愛而令你覺得舒服咯。尤其是係即係pop art 之後啊，當代嘅藝術都大量有使用到即係可愛嘅風格去到作為一個即係包裝物又好，或者係詮釋或者係表達。 咁其實呢個係咪一個賣錢方法咧？即係嗱pop art 裏邊嘅可愛。文學裏面的可愛，電影裏面的可愛 ，music 上面或者音樂上面的可愛，我諗跟佢係咪？我其實我就咁睇嘅話咧，都好似唔係一個大賣嘅保證，但係偏偏佢產品咧，佢就先係大賣喎，都幾得意喎。 我覺得 pop art 就都可能係其中一個大嘅主題嘅，係嘛？一種有糖衣嘅文學就點樣都唔賣㗎啦。咁所以就唔好諗我哋啦咁。咁係啦，但係我哋剛才講到音樂，嗱好少講到呢度。可愛嘅音樂係乜嘢？其中一個說法咧就係高頻。高頻係可愛嘅，即係因為可能係小朋友嘅聲啦。我最近睇一個研究話咧，啲老鼠咧，男性嘅老鼠係會同女性嘅老鼠唱情歌嘅。而嗰個情歌咧就係高頻嘅歌，人類聽唔到嘅，即係高到係我哋聽唔到嘅，但係佢會唱歌，咁咧會有節奏啦，會有 pattern 啦，咁然後女性就會同佢哋即係相識咯，即係睇下中唔中意首歌咁。即係呢一個咧，又係嗱動物化啦、高音啦，呢啲全部都係我哋聯想可愛嘅關鍵詞嚟嘅。 歌曲嘅話咧，我都未諗到一首為之好可愛嘅歌曲。 會打到 call 嗰啲係咪都係好可愛㗎？ 啊！打到 call 嗰啲 係，即係 ACG 文化相關嘅音樂。 嗱，呢個睇下算唔算係一個情況？即係我去旅行有一次咧，就睇地下偶像。 哦， 地下偶像嘅意思。 地下偶像咧就即係話咧，佢係一班嗱，佢當係女團咁樣，但係嗰個女團咧係可能係大家嗰啲識嘅小朋友啊，各樣嘢係完全唔係出名，亦都唔會喺大眾傳媒電視啊其他嗰啲會出現嘅。咁咧但係佢哋又好熱愛去表演、跳舞、唱歌，係啦，咁就會發展成咧一啲好細嘅場。係啦嘅表演舞台係啦，咁咧就俾佢哋去。咁咧其實咧佢哋一開頭嘅擁躉，因為個宣傳啊各樣嘢啦，好多理由啦。咁好多咧都係一啲可能係你當係獨啲啦、宅啲啦，或者係中年大叔啦，係啊。咁咧 你咪去咗咯。 我係去咗，係 啊，即係我咁講啫。 係啊，我作為一個學者嘅去研究下咁樣觀察下，咁去睇佢哋咧。其實佢有啊，頭先阿 Alpha 所講嗰個反差文嘅，即係喺裏邊咧嘅人咧，佢哋全部咧你覺得佢出咗嗰個表演場地，係全部會做翻一個好惡嘅爸爸啦，喺一個工地裏面好嚴謹去守住啲安全制度嘅一個人啦，甚至乎講嘢唔係咁斯文啦，但係佢去裏面咧係打 call， 即係你當佢咁啊，即係總之上面點跳舞，下面點跳舞，而且咧佢哋喺定嘅時候咧，佢仍然都會做動作嚟到鼓動其他嘅觀眾嘅。 嗯， 我覺得呢個係有個反差，而且佢個投入咧係有啲接近可愛，而當中係冇任何可愛頭先我哋所講嘅元素嘅。我相信 Alpha 係能夠感受到呢件事。 哦，即係佢放低咗佢平時要起嗰埲牆，卸咗甲，揾翻以前嘅童真嘅出嚟嘅時候嗰一下。 係啊，因為反即係萌都有個反，即係得可愛都有個反差萌。 係， 雖然反差唔係成日都萌。 我覺得係有啲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咧，係可愛嘅容貌啦。可愛嘅形象咧，嗰個人本身係點啊？但係佢唔識喐嘅。但係頭先講嗰啲其實係可愛嘅行為，而嗰樣嘢咧就係、是你本身你唔一定要係似係一個可愛嘅人，但係總之你做某啲行為，譬如頭先你講大叔去睇地偶嘅演出，嗰啲嘅行為咧就會係我哋有一種可愛感，所以嗰樣嘢比較好似容易啲去呈現一種可愛嘅狀態。 喂，如果我咁樣講可唔可以咧？因為我頭先去諗，再諗翻。睇地偶嘅大叔裏面咧，其實冇我哋所講嘅任何元素，但係佢有一個元素咧，就係喺當其時咧，佢係無知，而且佢不理其他人點睇嘅，係啦。其實呢個係有一個嬰兒嘅嗰種元素，即係例如佢係啦，佢講例如大家都會覺得蠟筆小新可能會有佢可愛嘅嘢，講一啲咧好大人先至覺得係有少少鹹濕嘅動作、行動或者故事。但你覺得咧小朋友講出嚟，可能有時候係唔知道係乜嘢嚟嘅，咁但就會出現嗰種得意嘅地方。我覺得可能頭先所講嘅行為上，可能係呢一個方向就做得出 來。呢個都係嗰個反差嚟嘅，即係話大人做咗小朋友嘅東西嘅時候，可能會產生可愛啦。小朋友老職其實亦都會有一種嘅可愛，但係究竟即係嗰個所謂可愛擴展去到我哋而家大人都會去好集中去消費啊，或者會去欣賞可愛咧，我係有陰謀論嘅。我覺得因為咁樣嗰、那個可愛經濟先 work 噶嘛。 係嘛？你頭先咁講，突然間諗起都係殺人犯裏邊個啊郭富城個仔啦，即係佢係細路仔，但係有個大人嘅情況。總之呢啲咁嘅反差咧，其實係會做出一個好大好大嘅迴響。 一係就係可愛，一係就係恐怖咯， 恐怖。 即係睇下嗰個不一致係兩邊嘅啫。咁而呢個兩邊即係係咯，稍不慎就會出事啦。但係當我哋講究竟卡威爾文化點樣擴展到經濟，令到大人都可以參與咧，翻嚟繼續講下仲遠嘅其他例子同埋故事同埋消費下。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講呢個可愛文化啦，就講到即係可愛嗰個定義咧，一路長期都係喺一個褒貶之間啦，使用上都係嘅，即係咧，我覺得佢係帶住有陣時係帶住某種嘅邪惡或者問題嘅，咩意思咧？就係從個人到社會嘅個人咧，就係細個嘅時候，如果你聽到有個人迎面而來，個大人開始讚緊我可愛咧。我覺得我塊面應該下一步就會遭殃㗎啦，即係佢就會好可愛咁樣，即係可愛有陣時係會隱含咗或者糖衣咗某啲嘅問題嘅。 可愛如果是扔埋經濟的話，或者都會引成一些最明顯的問題，就是可能是浪費啦。因為之前都試過了一個現象，就是叫做 Chikawa 之亂，其實是一個快餐店，它可以買完一個套餐之後就去換取 Chikawa 的商品。那時候是太多人去瘋狂去到換購，但是有很多人，更加多人是買完之後是為了儲而不去吃那些食物的，那就造成了浪費啦，或者就算吃了都是不是太健康。 但我先問這邊，因為應該只有你和我有同感，其實我們都經歷過的， 是 那間快餐店是曾經試過出隻狗仔， 狗仔啦， 跟住那個狗仔，哇，吃，哇，不知道吃了幾多個月的， 每天人吃添，重要是啦， 是你是吃到有一個位置，就是有陣時不是想浪費，而是我真的 吃唔落， 擺唔到落個口度啦。嗰陣時連續咁樣去追，但大家你仲要追嘅喎，即係嗰個就係你追求可愛可以去到一個咩嘅地步咧？有陣時可能嗰樣嘢係會產生呢個咁樣嘅後果。 係啊，其實咧個情況咧嗱，先唔講點解你會要搣佢先啦？其實你忍唔住啊，亦都買咗好多嘢食唔落啊，都同 collection 有關嘅，即係同集結，我去儲一系列嘅嘢，因為本身儲一系列嘅嘢咧，你就已經有自己嘅自足滿足感。 但我搣佢嗰樣嘢，究竟有冇社會心理學嘅意義嘅咧？ 當人咧見到一啲好可愛嘅嘢咧，你當係咁啊，催產素啊，安多芬啊，基本上你會好開心、好興奮嘅，好快樂嘅。因為咧，你有機會咧係會過激嘅。 哦， 係啊，呢個咧就叫做可愛侵略性，即係 kill aggression。見到一啲好可愛嘅嘢咧，點解你就會硬係想搣你嘅？係啦，即係或者唔知點樣攬得你好緊嘅。其實咧，你嗰個做緊一啲咧係似相反嘅，係啦。仲有一個嘅學術啲個名嘅叫做雙態表達。嗰個情況我哋成日都會有嘅，即係等於咧你極起嘅時候咧，你會開心到喊。或者笑到喊，有時悲到咧，係你可能會笑。其實佢都係一個咧叫做平衡緊你嗰個嘅情緒啊，即係當你太過悲嘅時候，你可能要有一個雙態嘅表達，令到你平衡翻嗰個情緒。咁即係話咧，而喺可愛見到嘅嘢嘅時候咧，佢係會好 aggressive， 好開心，所以佢要表現翻一啲咧係抑壓緊嘅情況，相反嘅嘢，所以就會有搣過你先咁嗰只嘅情況， 嗱而緊嘅情況 係啦，而點解會有 Chikawa 之亂？咪就係佢嗰個 aggression 係出曬嚟咯，而且佢係冇得即係發泄喺嗰、那個佢未攞到 Chikawa 或者點樣嘛，可能喺嗰啲物件上邊咯。所以點解有時候會對一啲咁可愛嘅嘢，佢又冇得做一個平衡嘅時候咧，佢會就好表現到出嚟狂喜啊咁嗰啲嘅情況，係啊，就會有呢個嘅。少少嘅亂象出嚟啊！我諗啱啱有小朋友嘅時候，係啦，或者啲 你有冇 aggression 嘅情況？ 係啊，或者啲家長冇 aggression， 其他啲親戚 咧？我暫時冇，但係我就頭先諗，有啲家長咧，有時佢好錫個小朋友咧，好緊張佢嘅時候咧，佢會變得好惡噶嘛，會忍唔住要鬧佢啊，或者甚至乎有啲即係會太粗魯啊！咁頭先咁講，可能就係因為調翻轉，其實佢都係出於一種我好想保護佢啊，好想控制到佢一個唔會失控嘅地方。其實係一個咁嘅 intention， 但係就變成有嗰啲行為。 我對於可愛文化嘅嗰種唔叫質疑，但係係有一種警惕嘅，就係可愛文化咧係一個好符號性嘅文化嚟嘅。我意思是我哋頭先講咗一啲都好容易可以變成一個方程式設計出嚟嘅東西，而大部分咧都係好表象性嘅，即係細啦、比例啦、圓潤啦等等。但係當個文化係咁表象性咧，其實係有某種嘅危機嘅。個危機就係第一，佢好容易去被鼓動，即係舉例用某啲符號堆砌之後咧，就能夠去掌握住某種嘅情緒，令到大家去消費。去討論呢個第一，第二個所謂困難或者問題就是如果我哋個社會或者整個文明都係好講求可愛咧，其實我哋好難去到好深刻嘅討論或者思考嘅，因為可愛係好外顯嘅，然後大家都係覺得可愛係一個好值得去誇獎嘅一種氣質嘅話咧。其實一個比較嚴肅啲嘅討論就好難展開啦。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其中一個，我估喺而家呢一個狀態之下，點解大家好高速消費啦？ 相對唔想咁多咁複雜嘅論述出現嘅時代咧，會追翻海外文化，佢有佢嘅正面嘅即係治愈嘅作用，但同時間其實都係掩蓋咗我哋唔想去到太深入嘅呢一種咁樣嘅社會問題。 我喺度諗緊咧，其實喺你話藝術作品或者文化藝術作品啦，會唔會係抗拒呢件事嘅咧？嗱，即係例如，當我想表達嗰樣嘢嘅時候咧，我照啲講，佢會覺得可愛係膚淺嘅， 嗯， 係啦，頭先有少少係呢一個嘅情況啦， 係啊， 我會唔會係因為嗱，就算佢讚你個作品係可愛，可能你有可愛嘅地方，例如你拍緊一個愛情故事咁樣，但係可能都未必會太中意，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呢一個咁樣嘅感覺出嚟嘅。會唔會咧？你哋做嘅？ 我留意到而家，譬如好多小朋友咧，街嗰度咧，一嘈咧，家長就俾個 iPad 佢，咁佢睇嗰啲片咧，係好多好可愛嘅人物啊，做啲古靈精怪嘅嘢啊，但係其實係好邪惡噶。咁好似一度咧，其實有啲頻道咧係收到好多呢啲投訴，因為對小朋友嚟講，嗰樣嘢係好可愛噶嘛，係無害噶嘛，但係好多一啲搭曬嘅嘢，我哋冇諗過小朋友咁早要面對嘅嘢咧，就擺咗落去，但係。我唔知啊，因為我哋小朋友嘅時候，可能大部分卡通片咧都比較係傳遞緊啲所謂嘅正面嘅信息嘅。咁但係而家係其實只不過佢哋早啲面對個現實，我哋就可能會有頭先你講嗰種恐懼喺度咯。 頭先你講緊嗰樣嘢係即係即係好容易會好似一個暫時嘅麻醉劑啊！即係佢嗰下止步於喺呢一度，我就可以暫時逃離一啲更加醜陋嘅現實，或者係真正嘅焦慮。我覺得係好容易會變成一個逃避嘅一個出口，而止步喺度嘅話，咁更加深層或者深刻嘅嘢就未必會被正視或者 係。你諗下佢嗰個影響嘅程度咧，都唔好話思考，你連睇顏色都基本上可愛顏色係有啲乜嘢啊？你好少見啡色。綠色都有啲嘅，但係一定 是如果係毛神神嘅話，佢啡色 OK 嘅， 係嘛？啡色， 但要淺啲， 要淺啲， 即係反而係淺啲，都係攞個高啲嘅頻，即係就算喺個顏色嗰度。 可唔可以講話粉啲咧？ 粉啲 都係飽和度咯， 係啦， 唔好太尖鋭，唔好太過搶。 你即刻會諗就係粉紅色咯，係啦，小朋友，粉紅色、粉藍色。係啊，即係全部都係呢啲嘅。其實佢都局限性，即係佢唔單止局限咗你思考，而簡單地，你連著衫、顏色、可愛都會令到你咧係有一個局限性。 可愛嗰個局限係嗰個範圍係一路都有唔同嘅收縮同擴展嘅。即係例如顏色上嘅嗰個連結，剛才講有性別定型嘅。咁而因此亦都令到可愛呢個字喺某啲嘅時間點咧，都係有性別定型嘅。我哋多啲可能會用可愛喺女性上面有一個咁樣定型。但係近年當然亦都有剛才講啦，即係擴展翻又去翻男性都會有啦咁。呢一個咁樣嘅所謂嘅彈性，但我依然係好認為咧，佢同嗰個經濟活動係高度連結嘅。即係究竟點樣容許可愛呢個描述係讚或者係大家接受咧，同嗰、那個。個市場點樣去推或者產業點樣推可愛商品係有直接關係嘅。而如果法蘭科夫學派嘅說法係準確，就係其實係一種共謀形式嘅，即係唔同嘅商品、產業、廣告都係一齊去足夠緊呢個，即係足夠緊呢個可愛文化，令到佢可以消費。而剛才我哋講到究竟可愛係咪等於膚淺呢？這個在創作上，如果你要避開這個這樣的文化工業，然後做藝術作品，我覺得是非常之困難，是非常之困難。因為呢，如果剛才說了，海外很多時候是借用一些很外顯的符號 去砌嘛，然後但是海外本身有沒有它正面作用呢？它有的。如果你說回整個文學史或者文明史，就是海外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的，就是弱者得到關注。海外是說小朋友嘛，講緊寵物， 受憐憫啦， 係啦，受憐愛嘅東西，佢哋理論上或者邏輯上，佢哋係弱者嚟嘅。但係可愛嘅文化係賦予咗弱者得到目光，甚至被欣賞同埋追隨，所以咧佢係有一種好正向同埋反叛意識嘅。但係加咗個文化工業嗰度咧，就複雜啦。佢就變成咗呢一個已經俾佢消費緊。嘅過程，嗱呢一個先係我覺得最，我覺得係好可悲嘅事情嚟嘅，就係可愛本身係一個人類好聰明嘅發明嚟嘅，就係令到弱者得到關注。 但同時間當佢落咗文化工業嘅時候咧，佢就變咗一個好平面、好淺薄嘅一個消費品。 這個都是，即是你說弱者得到關注，可愛是可以幫到手，但是在這個一經濟化、一商品化的時候呢，這件事即刻無奈。例如剛才都有講過的話，有一個喊的公仔這樣，其實大家都沒有以一個，其實它很多的造型啊，或者的可能有一些小小故事啊，都可能是跟它你剛才所講的憐憫啊，一些的可能弱者不開心的時候啊，需要得到照顧啊。但其實呢，大家現在去買的時候呢，是應該一些都未必會聯繫到，除非當某個銷路呢，可能這個呢是沒有了，跟住我就要給身份了，給某一些的公仔樣式了，那個時候可能才會進一步接觸到那件事，如果不是的話呢，一黐下去商品的時候它就淺薄了。 我自己點解會好似好支持大叔嘅可愛化咧？咁啊，因為我想用多元化啲，即係多啲嘅角度去到詮釋可愛呢一個感覺。 都唔使太入緊咁望我嘅， 但我想還抗呢樣嘢，係咪幼兒幼態或者少女好可愛呢樣嘢對我嚟講，我都覺得係即係太過於青春崇拜。即係我覺得咁點算？你話弱者咁，其實老人家啊嗰啲好多都係好可憐，好需要被幫助，但係偏偏個社會唔中意將個眼光放喺佢哋度，咁所以就即係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即係如果偏向於歌頌 B B 淨係青春嘅咁樣。 不過咁啊，我又咁睇，但係又真係冇嬸嬸嘅喎，係咪啊？ 即係比較少。 有 花師奶， 花師奶啊，係都 OK， 都有嘅。即係我哋只要去諗翻，即係每一個處境之下，佢做出一啲小朋友戲嘅東西，其實都係會可愛嘅。咁但係無論如何，我估我哋講可愛就係想我哋社會可愛啲，我哋個文明可愛啲。大家相親相愛。